现实恶性循环，让我想要吐。这是我的人生，我要自己做主。我相信一切会有上天眷顾，但是我的踏步踏上未知的路，每一个事情都是属于有故事的苦。我用心扛，让小米弄扛，我用心扛，将路马放掉吧，我用心扛，天天早上我红遍，我用心扛，就啥都来跑遍。那是创作，日子还要过，平常心用爱的时候，也是数不清的 trouble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翻来覆去无法入睡。 原来怎么变了你是他家的事，你怎么活得无趣是你的本事。原来怎么变了你是他家的事，你怎么活得无趣是你的本事。原来怎么变了你是他家的事，你怎么活得无趣是你的本事。原来怎么变了你是他家的事，你怎么活得无趣是你的本事。 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勇敢，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坚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独立，也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贴心善良。有一种能力叫做相信自己，有一种坚持叫做反思靠自己。当你开始生气抱怨的时候，就是努力梦想前进的时候。 来自谢和弦的一首《本事》，这里是猫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继续陪伴你夜晚时光的依旧是猫FM 不眠夜，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那么在12月27号呢，由邓超领衔主演的电影《乘风破浪》在北京举办了定档发布会，正式宣布将会在2017年的大年初一全国公映。首次曝光的定档报告中呢，邓超情绪起伏跌宕，背景音乐的歌词似乎也是他饰演角色的内心独白。2016年的邓超堪称是劳模哈，荧幕作品屡创票房佳绩，对此呢，他也是机智的表白观众：如果说异地恋的话呢，那么一年见两回太少了哈，也让我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一部《乘风破浪》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蔡卓妍《2-1》，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来自梁博的一首喜剧。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在线好音乐，我是 Kevin。 古巨基巡回演唱会美国站圣诞正式开场，当天古巨基呢以快歌开场，并接连演唱了多首经典曲目。在演唱会上，古巨基还坦白了情史，更是现场邀请三对情侣歌迷上台一同分享感情经历。其中呢，一位男歌迷在老婆旁不小心爆料说自己结婚前处过很多女友，谈到鸡仔呢要连忙帮他圆场，对他老婆说谈过好多恋爱后才遇到你，才知道你是最好的。现场的应变能力也是非常的棒啊。也是期待在跨年演唱会上看到古巨基的演出，不知道会出现在哪家卫视呢。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萧亚轩幸福的地图。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an 10.5。 我要爱就只把你放下，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穿越重重人海，停不下来，看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 Thank you.

有些难进步的难度、有些天气还是有点热，他像公车再不来就走一走路、他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他常会向往能回到那年代，只要只需要好好上学生活单纯没有愁，他一直满怀希望人生偶尔会走上一条 简单的梦有没有实现，来自陶喆。20年又将会有怎样的节目安排，也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据了解呢，这次曾经同台过广岛之恋的莫文蔚和朗朗呢，也是再度加盟东方卫视2017跨年盛典，与知名京剧演员裘继荣一起跨界表演京剧啊、看起来看这个阵容呢就是非常值得期待，让我们一起来等待惊喜的上演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梁静茹呵护，随时再见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MyFM Music 40，你好，我们是五月天。 从你来到我生命的那一天，从你第一次看我的那一眼，我决定这一生呵护你，让快乐都围绕着你。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呵护着你。I'll take care of you。 当你小小的手贴着我的手，当我别无所求给你全宇宙，有一天你要追属于你的梦，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oh

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让我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 张韶涵的一首《遗失的美好》，这里是猫一片一零点五，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那么临到年末够用，但是呢，凯文来为你介绍几个可以提高记忆力的方法，不妨试试看。比如说，第一呢，要建立记忆的连接点，记忆前呢，要先加深理解，然后延长重复记忆的周期，在不同的地方来学习记忆或者是工作，测试效果呢胜过排练。还有就是同时学习几个科目，不要边听音乐边学习，效率会很低。坚持运动有助于增强记忆，知道答案前呢要大胆推测，尝试这几个方法呢，可能对于我们的学习和工作呢也会有一个不错的帮助。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鲜味捞火锅，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My FM 100.5。 街头的脸 侧在我前方，寂静中绽放，把悲歌千万唱，追逐的一切能沉入路边光，世界的心跳是孩子们在欢笑，我生的祈祷是金粉在风中飘，如花般的锋芒唱诵着解脱的莲花，如花般的锋芒把天枯黄了都尽起抛洒， 来自郑钧的一首《风马》，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由康斯坦丁影业出品的科幻动作巨制《生化危机：终章》已经在12月23号在日本上映。作为《生化危机》系列的15年最终章呢，第6部作为魁违5年的回归之作，在日本上映后呢，大获赞赏。其紧凑无尿点的剧情和15年生化系列的终章情怀，引发了影迷热议。该片呢是由保罗·安德森来执导，改编自日本游戏 IP《生化危机》，由米拉·乔沃维奇等领衔主演。该片讲述了一个受到 T 病毒侵袭保护伞公司决一死战。虽然说并没有引进国内，但是也期待我们的视频网站可以早日的引进这部大片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吴亦凡《有一个地方》，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an 100.5。 MyFM 100.5。

冒险追寻传说的宝藏，最后却发现闪光的是你微笑的脸，敢去对抗世界，保护你心里爱自己的那面。我面前你可以不必勇敢，为你把黑夜翻转成晴天，一万次冒险你就是终点，寻宝全世界到你的身边，幸福藏在那一个情节，往前走就一定能看见，全世界到你的身边，有种勇敢是不要怀念，要爱就爱在每一天。敢去对抗世界，保护你心里爱自己的那面，我面前全世界到你的身边，幸福藏在哪一个情节，往前走就一定能看见，一万次冒险你就是终点，寻找全世界到你的身边，全世界到你的身边，幸福藏在哪一个情节，往前走就一定能看见，一万次冒险你就是终点，寻找全世界到你的身边，有种勇敢是不要怀念， 寻找爱的冒险，来自唐禹哲。北京时间来到了20:08，继续陪伴你一晚时光的依旧是 My Fan 不眠夜，我是 Kevin。 那么最近几年呢，唐维维这个名字也是让我们感觉到如雷贯耳啊，从快女之后呢，她也一直开辟自己崭新的歌唱道路，从默默无闻也是变得慢慢的星光璀璨，尤其是和没错，就是和崔健的合作也让他变得更加具有自己独立的特质。他的歌唱的功力呢也是被广大的听众所认可，比如说马上为你送出的这首来自谭维维《离去之前叫醒我》，随时最新好音乐尽在 MyJam 100.5。 冬天就要走远，小树正在发芽，春光如同爱情那样温暖明亮，你曾对我说着这不过是场幻梦，也曾告诉我着一切就要结束，在离去之前叫醒我，在离去之前叫醒我。河流已经干枯，天空变得荒芜，我和你在经历也曾告诉我着

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5，随时在线好音乐，我是 Kevin。 乐坛的神仙眷侣张宇和十一郎呢，留下了很多的经典作品。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十一郎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呢？其实这也是张宇想出来的主意。那么每张专辑的文案呢，都可以看到制作协力肖慧文三个大字，没错，他的爱人的名字呢就是肖慧文。但是为什么要叫十一郎呢？张宇表示说，因为他本姓肖，就为他取了这个笔名，而且呢他是特别喜欢演过十一郎的狄龙，到现在都还很喜欢十一郎这个名字。而至于张宇呢，原名是张伯祥，则是出自十一郎的手笔，张宇也非常中意，因为笔画简单好写，完全符合他带点慵懒的性情。那么继续来为你送出的就是张宇和十一郎这对词曲夫妇特别写给江美琪的歌曲。歌词叙述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柔美恬淡的编曲加上江美琪不忧不怨的淡淡的唱腔，更加凸显出爱情里面对于生离死别的宿命的无奈。马上为你送出来自江美琪《想起》，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幸福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 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阳光宅男》，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那么继续来为你请出的这位歌手呢，也是在今年的12月份，也是在最后一个节气冬至，发布了自己的第三张个人原创专辑《无法长大》，他就是赵雷。那么自从《中国好歌曲》一炮而红之后呢，他的专注的音乐创作也吸引了很多的歌迷。同时呢，他在很多演唱会上演唱的专辑中的歌曲呢，也是在没有发行的时候就传唱了大江南北。比如说马上为你送出的这一首非常温柔的《成都》，来自赵雷。随时在新好音乐，现在 MyFM 100.5 Music 40最过瘾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林凡 MyFM。

快跟我来 What can I do? 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 What can I do? 这里是 猫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北京时间来到了22:52，陪伴你一晚时光的依旧是 猫FM 不眠夜。当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呢，也欢迎你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微信号码是 TJ 下划线 猫FM 1005，直接回复你想说的话我就可以看到了。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汪苏泷一首非常可爱的派之歌，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猫FM 不眠夜。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上课下课背书，学霸不辛苦，我的小公主不要哭。实验室里散步，图书馆阅读，爱情公式早调配出。我有时不清楚你所有付出，只站在我自己角度，也有时会领悟，嘴上不服输，却偷偷的给你保护。3:14圆圆的弧度，包容了你和我是 相处不能算数，有矛盾加坚持。 热爱好音乐，享受好生活，更多你爱的音乐只在 MyFM 100.5。

想找到你，轻碰你的脸，我会张开我双手，抚摸你的背，请让 来自徐佳莹的一首《寻人启事》，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在线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气象条件二级。那么未来今天呢，天气系统稳定，暂无降水的迹象，但是雾霾呢会时常出没，也要注意如果外出运动的话，要选择合适的时间还有地点咯。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郑秀文《值得》，随时在线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是为你才这么做，我们的故事爱着

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接下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由国内顶尖的喜剧人岳云鹏、郭德纲、张小斐、艾伦、潘斌龙、孙越、张太维等联袂主演的还有憨豆先生特别出演的春节档喜剧电影《欢乐喜剧人》呢，自宣布定档今年大年初一上映之后呢，一直备受关注。今天呢，片方首度曝光了一支名为《猪一样队友》的特辑。小岳岳领衔的喜剧天团呢，在片中技能全开，各展神通，也是彻底逗乐观众，让人看得妙趣横生。那么这次曝光的全新特辑呢，也是继续的喜剧风，围绕着找师傅的主题展开。片中的第一幕便是师傅变猪的乌龙事件。队长小岳岳呢搂着大厨大喊说：“这是我师傅，这是猪哈！”也是奠定了影片笑料百出的基调。然后小斐、艾伦、潘斌龙还有孙越、张太维在协同寻找师傅的途中呢，也是各自拿出了看家本领，奈何弄巧成拙，效果不断。面对这样的一群队友呢，最后岳云鹏也是一脸的无奈状，完全没法点评。这期电影《欢乐喜剧人》呢，将会在2017年的1月28号大年初一全国公映，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令我很忙，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生活充满了和你有关的记忆，每每靠近，满城风雨，就让我忙得疯掉，忙得累到，连哭的时间都没有最好，就让我忙得忘掉你的怀抱，他曾带给我的美好。有人问好不好，怕伤心多狂，就咬牙说我很忙。这完美的话，完美的伪装，才让我的痛没人看到。心里没别的

来自温兆伦的一首《台北的机场》，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英雄豪杰勇闯浩瀚宇宙，为信念而战，由卢卡斯影业制作，迪士尼影业发行，全球影迷追捧的史诗动作电影大片《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呢，即将在1月6号登陆全国影院。该片中文推广曲《决绝的信仰》MV 呢，也在今日全网曝光。电影的主演甄子丹跨界联手金曲歌王萧敬腾，演绎了这一首专属华语观众的希望之歌。那么在这部电影当中的甄子丹和姜文也是表现出色，也期待在中国的 某一天，你对我说，这一切都和别人没有关系，我们的每一分钟都是新的，我们的每一时刻都在一起。也许你会伤害我，就像我也会冷漠，所以我想要打开你的心，因为我需要你，你需要我。Someday 我还会在这里，把所有对你唱起 Someday 我还会在这里 Someday 把所有对你唱起。某一天我对你说，相遇是因为所有过去的，请你不要再让我等候，来吧，现在就和我一起走。Someday 我还会在这里 Someday 之间只有我们，该多好！ 我和梦想之间没有距离，该多好！ 我和音乐之间没有广告，该多好！ 纯粹音乐体验，酣畅淋漓的音乐盛宴，尽在 MyFM 10.5 Music Forty， 给你40分钟的尊贵享受。 MyFM。 将会是终点，傻傻地看着你，眼角不留一滴泪，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太愚昧太依恋，才放每句自由飞，一瞬间爱决定在今夜。 徐怀钰的一首经典老歌《纷飞》，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尊沙这个名字呢，也是我们通过和林俊杰的各种合唱当中知道的一个甜美的小女生。那么她的嗓音似乎更加适合去演唱有关于童话题材的歌曲，比如说马上为你送出的来自尊沙《小王子》的漂流瓶。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我在海滩边捡漂流瓶，你在排队奉献爱心。消息唤起还肯残留的简讯，既没我自己高兴，因为真把给的温暖这瓶。什么都懂得你，有权害自己，收集玩具依然收集爱过的花瓶，也是一只流浪到老也没关系，漫不经心的你，全世界都爱你。

到海角天边的